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太液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敲碎了脸，影子映上背影墙。砖房里的茶水，它滴了掉门。再饮几杯桂花酒，是是非最爱销魂。下玩具间，谁唱嫦娥自飞仙？一板一眼山有远，唯一广播伴耳边。 87.6，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。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有诗云：人生碌碌饮贪泉，不为官司不顾天，何必广斋多忏悔，让人一浊最为先。这首诗说的是人的贪欲，一个人一旦是贪心四起，10万个金刚也降不住。都说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人死的时候多少金银都带不走，可是一块金锭子却能要了人的命。日常生活当中，咱们也能碰上贪小便宜的人，但是贪小便宜吃大亏呀，偷奸耍滑搞小聪明那套还是收起来为好。人心不足蛇吞象，世事到头唐古禅。一个出家人贪欲难填，逼得书生无处安身，秀才巧施妙计为兄弟打抱不平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秀才巧计治贪心。形容一个人贪心，有句俗话叫人心不足蛇吞象，这个象呢是宰相的象。据说这句俗语啊是源自民间一个传说故事。话说古时候有一个非常穷的农夫，冬天没地种，就上山砍柴卖柴火换口饭吃。这天呢，农夫照例上山去了，天气异常寒冷，北风呼啸啊。农夫走在山路上，忽然间看见路边这干草丛里边有一条小蛇，这蛇都冻僵了。农夫可怜呢，就把这小蛇给揣在怀里带家去了。本来家里不富裕，从嘴里省下一口饭天天喂这蛇。一个冬天过去了，这蛇呀慢慢长成大蛇了。这春天天也暖和了，这农夫就把大蛇放进了后山的一个山洞里边。洞边上有山泉，四周时不常的有小动物，有吃有喝，这大蛇很感激它。过了些天，这山洞的洞口长了一颗灵芝，大蛇在旁边就精心看护，这灵芝是越长越大，越来越神奇，所有人都想挖这灵芝。可是呢，有大蛇护着，谁也得不了手。就这样，后山长灵芝这事儿越传越邪乎啊，说这灵芝肯定有仙气儿。你看这个蛇是灵兽啊，蛇都看着，肯定不得了。最后皇上也知道了，皇上一想啊，这灵芝有大蛇护着，肯定是宝贝，不行，我得要这个。皇上一道圣旨，发下皇榜，说谁要是采得这颗灵芝，献给皇上，重重有赏。这皇榜一贴出来，顿时引起轰动了。 有不少人跃跃欲试，可是净看见去的，没看见回来的，全让大蛇给吃了。农夫看见这个黄榜，心说：你们不行，我行，这蛇是我养大的，我去准能要过来。于是乎，这农夫就来到山洞，求大蛇把灵芝送给他。这农夫对大蛇有救命之恩呢，这大蛇答应了，用嘴把灵芝叼下来送给了农夫。这农夫把灵芝进献给皇上，皇上赏他金银财宝，农夫拿着这些钱盖房子置地，买牛买马，过上了有钱人的生活。没多久，这皇后得了眼疾了，眼睛生病了。御医说，只有拿龙蛇珠才能医好这皇后的眼疾。皇上呢，就想起农夫来了，说上次这灵芝是你拿来的，想必这蛇呀认得你啊。这回呢，你给我弄来龙蛇珠，我封你大官做，保你一辈子荣华富贵。这龙蛇珠说白了就是大蛇的眼珠子呀。农夫一琢磨也答应了。你说光有钱怎么着，哪有做官威风啊。这农夫又来到山洞，求大蛇说：你呀，把一只眼珠子借我试试吧。这大蛇心说：借你还能还回来呀？可是俗话说得好啊，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。这大蛇忍着痛，让农夫挖了一颗眼珠子带走了。龙蛇珠果然是治好了皇后的眼睛，这农夫被封为宰相，一时间风光无限，有钱又有地位。这农夫的日子别提多滋润了，养尊处优，成天变着法的享受，不知道怎么活好了。就这样过了几年，这农夫生了一场大病，病好之后，他忽然想到自己早晚有一天得死啊，这死了，荣华富贵万贯家财可就全没了。我要是能长生不老的话，这还差不多。这农夫听别人说吃了龙蛇心就能长生不老，他第三次来到山洞找这条蛇说：我借你的心用用，你看行吗？这大蛇一看呢，这农夫已经今非昔比了，如此贪心，要了我一颗眼珠子还不够，现在又要我的心来了。这大蛇说：行，我张开嘴，你爬进去，你自己摘。说着张开血盆大口，这农夫毫不犹豫的就钻进去了。这大蛇一伸脖子，咕噜一下子给咽了，农夫就再也没出来。这就是人心不足蛇吞象，吞的是宰相。不过现如今好多地方都把这象字写成了大象的象，比如这个贪欲难填，就像贪心蛇要吞大象似的。这种说法是源自古籍《山海经》，《山海经》里记载了一种怪蛇，说八蛇十象，三岁而出其骨，君子服之，无心腹之疾。什么意思呢？八蛇，巴蜀之地，就是四川呢，盛产一种蛇，这蛇头大嘴大，能吞一头大象，不过吞下去之后三年过后才能把大象消化了，再把骨头吐出来。谁要是吃了这个大象的骨头，能保证没病。您看看这神话里的蛇活吞一头大象都这么费劲，更何况现实当中呢？这蛇吞象是用来比喻贪得无厌，这山望着那山高，贪心人人都有，就看自己怎么控制了。在生活当中也有那些爱占小便宜的人，上完公厕完事之后把剩下的卫生纸全塞包里了，手机从来都在单位充电，从来不买书，想看什么网上下载，拿公家打印纸打印出来装订好了拿回家看。这种贪小便宜的人反而容易吃大亏。您看现如今好些骗子都是抓住啊人爱贪小便宜的心理，弄个假元宝啊假古董啊低价出售骗取钱财。偶尔贪个小便宜可能是人之常情，可以理解，不过一旦过于贪婪可就招人烦了，有人看不顺眼就想办法对付这些贪得无厌的主。明朝成化年间，据说杭州府有个秀才姓贾，叫贾石，他们家在杭州城里数一数二的大富豪啊。这贾石从小是古灵精怪的， 虎头虎脑，十分可爱。家里请了先生教他念书，这贾石连玩带学，年纪轻轻的就考了一个秀才的名号。家里头都高兴啊，把厚望寄托在贾石身上，希望他学业有成，做大官，求取功名。不过这贾石跟一般的公子不一样，不喜欢对月吟诗，这身上反而有一种江湖义气，跟个好汉似的，爱大块吃肉，大碗喝酒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最爱打抱不平。贾石这么仗义，自然结交了一堆朋友。这朋友里头谁没钱娶媳妇儿，这贾石从家里头支钱当贺礼给朋友娶媳妇儿办酒宴。有朋友在外头欠了一屁股债，这贾石掏腰包给人还账去。谁要是受了欺负，这贾石第一个冲上去打抱不平。这贾石有个好朋友姓李，是个儒生，钱塘人，也在念书呢，只是啊没有博取功名。这李生家里头十分的贫寒，贾石经常给他银子接济他。有一天这贾石请李生来仙品居酒楼吃饭，贾石高高兴兴的，可是这李生却愁眉不展。这贾石就逗李生开心呢，给他讲笑话，可是喝了几杯酒，这李生还是闷闷不乐。贾石忍不住了，开口问，你有什么烦心事儿啊？咱兄弟俩喝酒你都不高兴，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，没准儿我能帮上忙呢。这李生又叹了口气，哎，小弟我是有心事，只是这事儿啊我不好意思张嘴。贾石一听说，兄弟啊，你不是外人，什么事儿尽管道来。这李生看着贾石把头低下去了，就说出了心中的委屈。原来七年之前这李生的父亲啊病逝了，家里头没钱下葬，他母亲就跟旁边昭庆寺的和尚叫慧空借了50两银子。没成想这慧空是个要债的将军呢，再加上昭庆寺就在李生家旁边，这和尚是天天上门要钱。这李生娘俩没辙，忍了3年实在忍不过去了，最后只好说，这样吧，我们家这房子呀就抵给你了，这间房子差不多值个300两，欠你的银子加上3年的利息大概也就是100两，拿房子抵押还剩下200两银子，你呀给我们娘俩200两银子，房子归你了。这李生打算的挺好，他们娘俩卖了房子还能得个200两银子，将来生活也能对付一阵子。可万万没想到这慧空和尚就要银子不要房，这慧空吃准了你李生没别的门路，表面上说不要这房子，实际上借这机会往下杀价呢。到最后李生是万般无奈，央求了半天，结果30两就把房子卖给慧空了。这慧空和尚占了一大便宜，美呀，第二天就把李生娘俩赶走了，自己搬进来了。李生母子二人揣着30两银子，只好在杭州城里租了一个小房。您想啊，这母子二人得租房得吃喝，李生还得念书，这30两银子不楼花呀，现在连房租都交不起了，房东赶他们走，老母亲发愁还病了，这一病看病手头更紧了。李生说完了眼泪也下来了，贾石听完心里头不是滋味啊，原来是这么档子事儿啊。我说李贤弟啊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，现在你欠房东多少钱呢？这李生擦擦眼角说，小房子每年4两银子，我已经欠了3年的房租了。这贾石呢把这数记在心里了，安慰李生说，贤弟呀，这事儿不难，你就别发愁了，咱兄弟两个痛痛快快的喝顿酒。这天晚上俩人都喝高了，醉醺醺的回去了。第二天这李石起了一大早，从家里账房那儿支出了142两银子，带着一个小书童就来找这李生。这李生还没起床呢，脸也没洗，头也没梳，衣裳也没穿呢，听见大哥来了，慌忙叫起老母亲给沏茶，自己在屋里头洗脸穿衣裳。 家里头连烧开水的柴火都没有，想烧壶水哪能啊，忙了半天茶也没沏来，一时间十分的尴尬。这贾石看见李生家这般情景，赶紧给打圆场，说老妈妈您别忙活了，我跟李生说句话就走。李生啊，李生出来，我在外屋等你呢，说句话就走。这李生连忙擦了把脸就出来了。贾石拿出两包东西交到李生手上，说兄弟啊，这个小包里12两银子，赶紧把房租交了，大包里头还剩下130两银子，你拿这个钱到汇空那儿把房子赎回来，你好有个栖身之所，兄弟我也就放心了。这李生看看包裹，贾兄啊，小弟不才，没能力赡养老母亲，平常您总是接济我，我知道贾兄您仗义，这房租啊我要了，这大包的太贵重了，我是万万不能收啊。说着这李生把大包推回去了。这贾石把包往桌子上一放，哎呀，叫你拿着你就拿着，咱们兄弟之间还分那么清干什么，我还有事呢，先走了。说完贾石抬屁股就走，这李生啊连声谢谢都没来得及说。有这样的兄弟，李生十分的感动，下决心把房子赎回来，好好念书，将来得报答贾兄。这李生拿着银子直奔昭庆寺的老房子，这慧空看李生来了，一张脸拉得老长，让座之后茶都没沏。李生啊，你来是有何贵干呢？这李生就把想赎房子怎么怎么着说了一遍。慧空一听脸色变了，赎回去，你当时卖的时候没说要赎这房子呀，我还以为就归我了呢，你看现在我装修的富丽堂皇，你得把我这装修费呀，这加固费呀，也得算进去呀，也不是130两啊。李生闻听此言不说话了，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啊。李生心说，这和尚分明就是想再敲我一笔，难不成我还跟贾兄借钱去，没脸张嘴呀。算了，这房子我不赎了，我把钱呢还给贾石，心里也踏实点。这李生这么想着就告辞出来了。到了贾石家里头，李生把这事儿一五一十跟贾石说了一遍，把银子掏出来撂到桌上给他了。这贾石一听就火了，说这个奸诈的老和尚啊，佛门四大皆空，他反而是昧着良心图人钱财，当初怎么卖的就应该怎么赎，他凭什么加银子呀，天下哪有这道理呀。这事儿啊撞到我手上了，我就不能不管。这贾石说完，让李生带着银子先走了，他呢带着一个书童去昭庆寺的房子，一到门口院门开着，这贾石啊蹑足潜踪就走进来了，听见楼上打呼噜，哦，这慧空啊正睡觉呢。贾石让书童在楼底下放风别动换，自己悄默声的爬上二楼，这二楼是个大房间，这慧空呢正在床上睡午觉呢，连笼合着躺在里头，旁边是一个衣服架子，上边呢架着袈裟五佛冠这一套。这房间有扇后窗户开着，贾石走到窗户那儿啊往外偷偷观瞧，只见对面的楼上有个年轻的少妇正在做针线活呢，看样子是大户人家的媳妇。这贾石微微一笑计上心来，走到床边伸手从衣服架子上把袈裟抄下来了，披在身上穿好了，拿过五佛冠扣在头上，又折回窗户这儿啊，对着那小媳妇嬉皮笑脸一番挑逗，那小媳妇是又气又臊啊，跑下楼告状去了。 贾氏一看呢，赶紧把这个袈裟脱了，帽子放好了，悄悄下楼了，带着书童就跑。这慧空和尚睡得正香呢，这楼底下噼里啪啦的来了十几个大汉呢，进门就骂：“你个老秃贼呀，那么多窗户你唯独开这事儿，平时我们不说你也就得了，今天你倒好，公开调戏我家少奶奶，你给我出来。”这慧空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呢，这伙人已经上楼了，见什么砸什么呀。这慧空赶紧解释：“哎呀，你们认错人了，小僧出家人哪敢往府上看呢。”这帮小伙子年轻气盛，不信这一套，不由分说一顿拳脚相加。打完了，这伙人撂下一句话：“老秃驴，我劝你趁早赶紧搬走，要不然啊，小哥几个心情不好，是见你一回抽一回。”这慧空知道这户人家惹不起啊，回到寺庙里不敢出来了。贾石听说慧空中计了，叫人臭揍一顿，心里偷着乐。过了两天，他把这事儿就告诉李生了，说你回去接着赎房子，一分钱不加，就这点钱，他肯定一句话不多说把房子还你。果不其然，这慧空老老实实的拿了银子把房还了。这慧空想占别人便宜，反而被贾石耍了一通，这就是贪心太过得报应了。后来贾石中了进士，这官一直做到内阁学士，李生也登第做官，两个人做了一辈子好兄弟。这正是量大福也大，积身祸一身，慧空空昧己，贾石识人心呐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，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你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